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浩浩汤汤。 好，歡迎大家翻嚟第三節嘅浩浩汤汤。其实嗱，头先讲得好开心啊，就阿 Robert Fan 范文照嘅戏院建筑师嘅设计啦。咁啊，豪华戏院啦，或者我哋开翻豪华戏院最后嗰张 section 图啦， 前一张， 前一张 系啦，再前一张， 后一张啦，应该就后一张，后一张张剖面图，唔系。向前係再向前 係啦 啦嗱呢度咧好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當年真係冇人識做呢個咁樣嘅 set up 咧，即係你見到佢個後座啦嚇，一入嚟上幾級先，然後慢慢斜落去。當年係佢係點樣即係研發咧？佢自己參考啲乜嘢做出嚟嘅咧？有冇 啊？呢、這個真係冇考據到，冇考據到。但係呢啲都即係而家你叫我哋話戲院都幾 specialize 嘅啦嘛，係咪？即係都唔係話一時三刻揾到啦，係睇視線啊，睇好多嘢。咁就一定係有經驗嘅啦，呢啲係啊，你即係你都睇到係好複雜 嘅。睇翻而家咁嘅 section 咧，佢而家話要改建嘅，你見到好多戲院啦，好似譬如皇都啊嗰啲改， 係 邊度改到嘅？一個斜噶嘛，我哋台。 填平咧， 係咯，就係咁嘅啫喎。如果唔係用唔到個 space 係嘛，嗰啲嗰個後即係超等特等嗰個斜台咁點用咧係嘛？好，我哋繼續下一張。好啦，呢個就係 裏邊 另外一間戲院， 另一間戲院嘅內部啦。呢個係銀都戲院啊， 銀都喺觀塘啊。喂，你睇嗰陣時睇翻 幾大？ 幾大？而家我哋係講緊200多人一個廳，以前講緊1000人一個廳係嘛？ 過千人㗎呢個， 肯定係過千人啊！呢 超等400多 張凳啊，佢個空間個段有 數唔到 啦，張好似例好似16張喎 ，maximum 好似係。 嚇，跟住有 gangway 嚇。 即係呢啲就佢就銀都喺觀塘，咁嗰陣時大戲院年代香港已經過咗好多年啦，咁但係范文照就做咗呢兩個戲院就其實豪華戲院啊，就係最出名， 最出名 最出色嘅可以講 係 好下一張呢個要講啦，呢個咧就其實一間小教堂， 北角， 叫做北帝街。 北帝街 喺嗰個盡頭，北帝街係一個斜路嚟，北帝街係斜路， 寶裏街上面， 冇錯，寶裏街、建華街、清華街，三條街打橫平行噶嘛，咁呢間教堂咧，其實我自己就好有深刻印象嘅，因為嗰陣時我喺屋企喺度附近住，你睇到畫面嘅右手邊咧，其實有條 斜路仔，有條石級， 係啦，石級仔，咁我就日日傾過個石級仔行。 要行上去寶瑞街，唔係行上去呢個寶雲道係咪？ 唔係呢條就行打橫行過去嗰條叫炮台山道。 炮台山道 係炮台山道就捐翻出嚟咧，就個公園仔。咁嗰陣時我就喺呢個， 日日都經過， 差唔多日日經過喺嗰個叫聖米加勒小學。 我就喺呢邊，我都喺呢度附近讀過書，就係蘇哲。 幼稚園就係清華街啦， 係啦。 咁所以嗰陣時講到就係，哇！翻返轉頭就係有一次我哋喺度揭嗰啲舊雜誌嗰陣時，突然間見到呢幅相，我係哇，好有呢個感覺。睇翻以前，原來細路仔嗰陣時好突然間有印象，見到呢棟咁嘅嘢咁，所以又追查咗落去。 我哋講個名喎，呢度係 秦道衛理堂。而家仍然喺度， 仲有喺度。 如果想去睇咧， 就快啲啦。 唔係，但係又唔係呢個樣，換咗衫， 着咗件衫， 着咗件衫，又係一個出名建築師做，何滔。 何滔做嘅 嚇。咁但係呢個教堂咧，入邊咧， 裏邊都 keep 到嘅，裏邊 好似話 keep 到嚇。 個 space 仲喺度， 係啦， 有間幼稚園諗住。 冇錯，咁但係聽講話都好快會拆。 哎呀， 係啦，咁講翻轉頭，但係呢棟戲院我。特別喜歡 呢個教堂， 係啊，呢個教堂我特別喜歡，因為除咗一個個人個感覺之外咧，你睇到佢當時嘅設計咧，其實好豐富，我覺得係真係好豐富，即係喺有限資源，其實即係當年60年代揾咩嚟起樓，就梗係冇而家我哋要咁多玻璃幕牆啊。 諸如此類咁多，即係咁多有 expensive material 啦，你睇到都係一啲石材啊、混凝土啊、磚啊，諸如此類咁。 或者睇下入面啦，嗱呢個就係教堂嘅內部嗰、那個祭堂啦。 祭堂啦，下一張。 下一張咧就係佢個天花啦， 個天花先， 天花就好經典啦，因為佢即係結構一部分啦，嚇，亦都其實如果你而家入去咧，佢連啲凳啊都係原裝嘅凳嚟嘅， 仲係舊嘅嗰種 有木凳啊，我幾年前即係有機會入去睇咧，仲係嗰個樣嘅。啊！啲水磨石嘅地啊，牆身嗰啲木頂啊，咁全部都係 佢 仲係水磨石。 佢三角形嗰部分嗰個係咪天窗啫？話 係 有冇 結 都係結構嚟嘅， 因為佢上邊係另一個殼嚟嘅。 上面另一個殼 係啦，上面另一個殼嚟嘅嚇。 好， 下一張， 下一張， 下一張。 好啦，呢張呢間啦，你要 呢間呢間咧是法明照，其實他都起很多私人屋，即係少啲 private house。呢間叫松屋，松屋喺大埔道、深水埗上去大埔道。咁啊一間依山而建嘅一間小屋嚟嘅，其實就係咁啊喺呢間屋啊好快就拆咗嚟都係。咁即係但係佢當時你睇到其實咧，我哋讀過建築歷史，你我第一眼見到，咦有啲似 Frank Lloyd Wright 啊， 直情係嗰種嚟， 直情係嗰種嘢嚟嘅嚇。咁啊諗翻轉頭，其實佢哋都好多即係受咗嗰陣時外國嗰啲建築設計個影響，其實好深嚇。即係你都睇得出，即係香港始終即係我寫呢本書或者我哋喺度做資料收集嗰陣時，我其中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咧。香港始終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地方， 跟得好貼， 冇錯，哇， 真係跟得好貼， 呢個字真係形容得好啱，跟得好貼，即係有啲嘢可能由外國出咗香港隔年， 但係嗰陣時當年嗱冇互聯網冇成，主要都係靠 我都諗緊呢樣嘢喎， 主要係靠雜誌嘅啫喎， 點解會靠雜誌係好嘢？ 一定係靠雜誌嘅啫， 同埋佢 咁呢班外國職師嚟㗎嘛， 外國職師 喺外國去睇過啦，可能 但係你都唔係話跟得咁貼啊，啲寄都寄嚟都 唔係，我覺得你又未必係淨係喺個設計上跟嘅，你喺嗰個學問上跟到，譬如話啲新 angle 啊，你要有啲 個 意識上跟到，譬如大騎樓啊，要大 fins 遮陰啊呢啲啊，咁其實讀書嗰陣時係讀過㗎嘛，咁你 apply 翻喺自己嘅設計上。 呢樣嘢都有趣，即係嗰陣時我諗。嗰一代咧就真係，我覺得萬能過我哋呢一代好多。 哦，百搭噶啦， 乜都識， 都要識噶啦， 仲要乜都掂。 係啊， 我哋而家就趨向尖端化，係啊，即係 specialize。佢哋嗰個年代咧就真係結構啊，唔多唔少啊，呢啲頭先我哋講啲乜鬼嘢新 angle 啊、passive design 啊，咩都要識嘅，真係嚇。所以佢哋范文照其實一個，佢成屋企人都係喎。佢聽講佢個。 佢個仔係職師， 個仔係職師，兩個仔，一個仔職師，一個仔係 engineer 嚟嘅。 engineer 係頭先你提過嗰位。 哦，佢係嗰個係佢個孫女， 孫女 就唔係呢行，但係做 journalist。 哦 ，OK。 咁咧，佢就啊， 想照個孫女 係啦，喺美國大識講廣東話嘅。 嗯。 咁就去尋根，睇翻想去睇翻啊。 阿爺啲嘢， 咁我同埋佢老豆，叫佢老豆去，嗌咗幾次唔肯去，咁好似去到2000几年，我唔係好記得，2000初啦，去上海睇翻佢哋嗰陣時候，阿爺同埋佢老豆住過嗰間屋，咁當然而家就唔係，只係已經俾人霸咗，俾人住咯，咁就講翻，咁佢老豆叫佢老豆入去睇。佢老豆唔肯入去睇，因為覺得嗰陣時候即係無端端，即係生活，即係佢嗰個界別生活得係幾好嘅，即係佢個孫女話講翻出嚟話，佢自己喺屋企，阿爺喺屋企擠張 Miss 嘅 chair， 喺屋企裏面有外國人嚟外國人嚟。全部講英文， 外國人生活咁。 咁佢第一個共產黨嚟就第一個批鬥就係呢一啲嘅 知識， 而爸爸係 經歷嘅， 係 佢爸爸係睇住曬呢啲經歷，所以佢根本唔想入去，直情喊添，即係講到即係喊，即係唔想 唔想提嘅，即係唔想提呢一段嘅時間。 即係你 build up 咗咁好嘅生活， 係啊，咁係啊，咁佢之後佢老豆同佢個女講翻就話，我好高興就係話佢阿爺帶咗佢去美國。 係，如果咁佢孫女都唔會喺美國。 係啦，即係帶咗去美國。 係 咁樣。 好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啊。